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陈独秀回归新青年编辑部，鲁迅亦都同意废除同人编辑轮流值班制度，但系提出应该直接由陈独秀继续担任主编。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4日，希慎广场游戏食客确诊，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曾到不同诊所工作。 新增14宗个案，包括9宗输入，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 同乐居虐儿案再多两人提讯后保释，案件与另外14被告一并处理。 以俄罗斯为首的泽安组织维和部队开始撤离哈萨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嚟到1月14日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寻日就有14宗嘅新冠病毒嘅阳性个案啦，9宗系输入，5宗系属于本地感染嘅。咁其中有一个初步确诊嘅情况都几值得留意，就系喺屯门呢个嘅庄柏医疗诊所护士，咁啊讲系21岁嘅一个兼职护士啦。咁佢咧就曾经喺黄金海岸呢个诊所嗰度咧系做嘢嘅，1月3日嗰阵，咁当时咧就系呢个屯门药房而家就正式感染咗啦。嗰两母子咧系曾经嚟睇过医生嘅，咁亦都话佢咧之后除咗喺黄金海岸呢个诊所啦，喺同集团嘅另外2间诊所，包括屯门新都大厦啦，同埋联旺楼嘅诊所都系做过嘢嘅。咁佢咧而家就引致另一个情况啦，就系、是、另一名咧22岁嘅护士啦，咁亦都系属于呢一个嘅庄柏医疗嘅集团嘅，咁但系就冇同头先讲呢个兼职护士咧有同时间同地点做嘢，不过佢哋就同日喺个头先讲嗰两间诊所嗰度咧工作。喺咁嘅情况之下，而家就呢两个护士咧都有一个嘅初步阳性啦。咁而家就怀疑系咪中间有一啲再有另外一啲人咧系受到感染，而导致呢两个护士咧系受到呢一个嘅即系新冠病毒咧嘅传播感染嘅。整体嘅情况点睇？另外讲到屯门啦，咁啊继续咧，寻日都有一啲嘅人龙咧喺检测站嗰度啦。虽然有啲报道都话去到下昼咧人龙系相对减少咗嘅，见到政府寻日下昼都有再加咗啲采样站。你又点睇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屯门居民，点睇近日检测情况，同埋有一啲嘅诊所咧出现一啲感染，会唔会喺诊所入面有一啲嘅爆发嘅个案咧？咁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仁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讲到头先屯门呢一个诊所，咁就其实同一个集团嘅，不过涉及到两个护士，佢哋冇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系有做过嘢嘅。点睇呢一个嘅传播风险系咪可能喺一啲诊所之间已经有一啲嘅爆发系出现咧？可能 系的，而且确就即系嗰两位护士咧，佢未必工作上有重叠，即系啲时间上。咁但係我諗就係啲環境嘅即係間接性傳染啦，即係譬如如果譬如大家共用一啲嘅物品啊，尤其是譬如佢哋嘅衣帽間啊，或者換衫嘅地方啊，咁有冇機會係殘餘一啲嘅病毒，可能導致到可能有機會接觸性呢啲帶有病毒嘅飛沫咧，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咁另外就係話會唔會係本身其實診所都仲有其他嘅員工咧，其實係可能已經受到感染。佢哋兩位冇直接嘅即係見面或者接觸，咁但係會唔會透過第三者咧嚇？咁如果第三者係即係有接觸嘅，而有機會兩位都即係。第三者會接觸呢兩位確診者咧，咁都有機會嘅。咁我諗留翻俾衞生防護中心佢哋去睇下，攞一啲環境樣本啦， 或者是一些空氣的樣本啦，同埋跟住落嚟，佢哋追蹤翻即係所有嗰啲病人同埋啲員工嘅時候咧，睇下有冇一啲即係我哋講緊成唔成立得到一啲嘅傳播鏈咧，揾得到嚇。 嗱，衛生防護中心啊，張竹君醫生都話懷疑個診所會唔會有即係其他個案導致中間有傳播等等嘅。咁啊，另外啦，講到呢兩個個案都同屯門有關係啦，空少群組喺屯門咧就可以話係即係繼續擴大啦。睇到之前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屯門係有啲隱形傳播鏈嘅，而家以呢一個嘅檢測規模去睇，你估計係咪都基本上可以揾到一啲隱形傳播鏈，或者而家個檢測量去到前日嚟講就已經去到三萬幾啦，又夠唔夠咧？點睇而家個檢測情況喺屯門方面？ 我覺得個檢測量係即係合乎我哋嘅期望啦。而家我哋暫時嚟講，即係透過依啲即係社區檢測，未揾到一啲個案咧，咁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我希望即係政府可以盡快去將空照依個咁嘅群組啦。藥房啊，同埋即係譬如醫療診所嘅群組咧，可以盡快釐清同埋可以切斷咗，避免佢哋繼續擴散開去。咁我諗即係要喺短時間咧，我諗強調喺短時間之內咧，揾得到曬依啲相關人士進行呢個病毒檢測，同埋咧俾佢哋入到去隔離中心咧進行醫學觀察。 嗯，而家个程度你觉得系咪够咧？做检测嗰个嘅无论个范围啊、规模又好，仲有冇需要再做多啲揾屯门嗰啲隐形传播链咧？ 嗱，当然就系话，如果可以再多啲嘅，咁当然系最好啦。咁而家我相信即系有部分嘅屯门嘅人士，即系本身唔使话外出翻工嘅，咁当然我谂佢哋都应该要做嘅，都差唔多做咗。咁但係如果要外出翻工嘅，可能佢哋都會可能即係喺佢哋翻工附近嘅地方咧，去進行檢測都未定。咁所以我諗依部分咧，即係相信其實都唔係淨止係屯門區嘅，我自己覺得，咁都會呼籲佢哋盡快去做嚇。 近呢一波疫情以嚟咧，其實都見到有一啲嘅及後啦，係證實係確診嘅人士咧，或者啲密切接觸者咧，都出現過話啲唔記得啊，或者冇辦法咧係完整去透露自己行蹤嘅情況。咁可能之後先至再追蹤啦，先至再揾翻嗰啲地方啊，係咪有其他人係涉及同一個時段出現過咧？咁後屘先至發現啊，再有可能有啲初步確診啊，或者啲人感染啊咁。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喺追蹤方面有？其实可能涉及嗰啲人，可能话系即系可能记漏咗等等，呢一啲又可以做啲咩咧？ 嗱，呢个其实就最难嘅。咁我相信即系张竹君医生喺记者会都即系有提及到咧，就系话如果有一啲即系确诊人士，而佢有即系有隐瞒的话咧，咁其实佢要负上若干嘅法律责任嘅咁样。咁啊，依部分我諗留翻即係俾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即係一啲負責檢控嘅單位去決定。咁但係都係咧，希望即係市民們咧，如果真係即係去過某一啲地方嘅時候咧，可能盡量都要記得清楚啦。咁樣尤其是有啲地方佢如果冇安心進行的話，咁依部分我相信即係都要。透過市民咧配合啦，即係如果大家都係想跟住落嚟，即係可以較早時間較早啦，可以唔使繼續咁樣的話咧，咁我諗應該要大家一齊合作啦嚇。 如果冇安心出行嗰啲，好似你咁講，就真係要靠自己記啦。如果有安心出行嗰啲咧，根據而家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其實話衛生主任咧係可以要求咧係即係當事人咧係提供一個嘅資料嘅，係咪可以即係譬如安心出行佢有個記錄嘅話，其實可以硬性要求佢啊去過邊度可以攞呢啲資料，咁唔係更加清晰就減低嗰個嘅唔記得嗰個嘅情況嘅咩？呢一個嘅措施？或者呢個方法你覺得即係夠唔夠呢？ 安心出行就如果佢有做到呢，即係有督到的話呢，咁其實就應該實運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最驚佢冇督啦。另外就係話佢如果嗰啲地方唔使 安心出行嘅時候咧，咁佢記漏咗的，而且確係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咁但係問題即係如果譬如同一時段都佢停留喺嗰笪地方都頗耐嘅話咧，咁其實就唔應該唔記得嘅。咁我諗呢部分就真係要即係透過即係流行病學追蹤嘅同事咧去提提。咁衛生主任嗰部分咧，我相信其實佢係賦予佢有嗰個權利去做。咁但係問題，即係都要睇當事人佢可以俾到幾多資料嚇。 嗱，整體咧呢一波疫情，我見到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咧，早前都話啦，即係除咗超市理貨員嗰個個案揾唔到個病毒嗰個感染源頭之外咧，其他個案都揾到傳播鏈嘅。如果確診個案仍然係維持揾到傳播鏈啦，亦都感染嘅數目維持喺一啲密切接觸者之間傳播嘅話咧，就有望喺農曆新年前後咧停到落嚟。你自己嘅評估啊，對呢一波嘅疫情嘅睇法係咪都類似，定係有啲唔同睇法咧？ 都係類似，都係同阿教授嘅睇法類似。而家暫時我哋未睇到即係個社區嗰度有大規模嘅即係傳播，即係喺最近我哋一啲社區檢測嘅樣本當中，我哋都你譬如睇屯門區啊，或者係一啲強制檢測嘅大廈樓宇啊，暫時我哋都未見到即係有即係大規模嘅爆發。咁啊，當然咧嚟緊即係我諗即係又係啦，即係依幾日啦，咁我哋都係要密切留意住啦，咁樣。咁如果真係冇一啲社區個案呢，而全部嗰啲嘅確診者都可以串連得到嘅，咁我的而且確係農曆新年前後應該可以平息落嚟 嘅。最後我都見機管局尋日有個嘅公佈，就話為咗控制 Omicron 嘅傳播啦，星期日啊16號起去到2月中15號就話禁止曾經逗留過140個高風險地區嘅旅客咧，係喺香港轉機或者係過境嘅。呢一個個範圍又算唔算係比較大咧？喺範圍上成140個地區，呢個點睇喺外防輸入方面？ 我諗我唔覺得係即係一個依個係一個需要做嘅。不過如果能夠早啲做，可能仲好。咁啊，就因為我哋都要顧及我哋自己嗰個容量啦，即係我哋而家都有好多人士要追蹤啦。咁當然我哋唔希望再有新增一啲嘅確診咧，係嚟自即係譬如機場啊、轉機啊，或者將機場嘅員工嘅風險咧係增加嘅。咁我諗只有透過依啲咁嘅方式咧，係避免我哋機場嘅員工咧有感染 下。OK，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对于而家个疫情，屯门嗰、那个继续都要做检测嘅情况啦，啲强检嘅人士，你又点睇18723D1？另外咧，之前就有一啲嘅处所咧系要关闭咧，系十几日嘅，包括就系戏院啊、体育处所啊、一啲健身中心等等嘅表列处所啦。咁对佢哋嘅生意有影响。政府早前亦都预告话会有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会系今日咧系公布详情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业界有几受影响啦，同埋希望基金可以点帮到佢哋啦等等嘅。电话旁边咧就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早晨。 早晨，早晨，多文，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好，系。 早晨，霍启刚，讲下今次呢一个业界对于停两个礼拜啦，我见到譬如你哋业界方面，体育处所系相关系嘅，一啲表演场地系相关系嘅，对于业界嘅生计嚟讲有几大影响？有冇计过损失几多咧？ 当然好多啦，今次其实真系来得好快啊！咁喺我个我个业界里边，当然戏院啊、公共娱乐场所啊、演出场地啊、健身中心啊、体育处所，其实通通都被关闭，所以业界真系措手不及，其实真系嚟得好快。咁其实呢一排我自己都喺过去呢几日啦，知道一月七号收紧咗之后，一月十号至十二号两日咧，其实透过问卷问我哋业界嘅一啲情况或者困难。其實收到好多嘅，收到差唔多800份回覆喺咁短時間裏面。咁喺呢度都簡介一下咧，其實咧大家都要理解，其實58.6%嘅來訪者咧，其實都係前線嘅員工。咁可見咧，其實我哋呢個業界咧，好大部分咧都係 自由工作者嚟嘅，咁上次亦都係冇收到任何一啲補助嘅喺第四輪嗰陣時，咁大家都睇到啦，85% 嘅受訪者咧，其實今次措施嘅影響咧係失去咗即時嘅收入，咁有90%咧，雖然袁國勇啊出嚟講話希望好快就可以剪斷呢個傳播鏈啦，咁但係其實90%嘅受訪者都唔係太樂觀喎，即係喺農曆前能唔能夠放寬咧？大家都係抱住一個唔係太樂觀嘅態度，咁當然維持越長影響越大啦。咁啊三個月，如果三個月維持3個月以上咧，其實95%嘅受訪者咧都覺得佢哋機構啊或者佢哋減薪會超過50%或者結業或者裁員，所以可想而知成個影響對我哋業界前線尤其是前線員工嚟講係影響好大。咁大家都睇到啦，其實可能有唔同嘅新聞都報導咗啦，譬如戲院咁樣，其實你都知道農曆新年對佢哋檔期好重要，咁但係唔係淨止係兩個禮拜嘅，佢哋之前嘅宣發籌備係使咗好多錢，其實真係血本無歸。表演業譬如演唱會嗰啲同戲院都做過簡單估計，其實一停兩個禮拜對佢哋損失係差唔多2億嘅每個行業，所以你話推出4.0 咁樣啦，其實真係杯水車薪。咁啊，好多希即係好過冇咧，可以咁講。咁但係希望政府可以真係大力啲，按特首所講嘅，真係狠啲，可以出手幫一幫我哋業界咯。 即係你意思5.0跟4.0都係杯水車薪，定係咩意思？即係而家你呢幾個行業，譬如電影啊、體育處所啊啲即係表演場所嘅業界人士，如果話跟翻防疫抗疫基金第四輪去幫佢哋嘅話，呢、這個方式係點樣咧？或者要點樣再改善，要先至保到更加多人受到幫助咧？ 我講兩方面啦。第一講防疫抗疫基金先啦。咁我哋有幾個訴求嘅。第一係面積啦，大家都知道其實都有好大嘅租金嘅壓力，係咪？即係我哋好多個 gym 啊、體育處所啊，其實都係好大規模喎。嗱，你話餐飲咁樣，佢哋按佢哋個面積、樓面面積去計算，咁但係點解我哋體育處所或者 gym 就唔係呢？就係、是、一筆過一個100,000啦。咁大家知道100,000其實對佢哋租金嚟講，有啲大嘅 gym 可能每個月俾緊幾百萬租金，咁點解唔可以向呢同呢個飲食業睇齊呢？都係計面積呢，係咪？咁係一個時間喎，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呢，因為以前我都聽到好似話7,500咁樣，因為去年可能之前停3個月就俾7,500，今次可能停1個月就1.5咁樣。其實我哋業界唔係咁樣運作嘅，我哋業界你可以可想而知，我哋呢兩個禮拜有演出嘅就有錢收，但佢可能花咗3個月去排練嘅喎，排練嗰啲時間佢係冇收入嘅喎。咁所以頭先我話前線工作者或者自由工作者，我哋係有一個獨特性，唔係好似寫字樓上班咁樣停兩個禮拜就少兩個禮拜工資，所以嚟影響好大。所以我希望政府諗唔好淨係話哦，所以今次停得短，所以就俾少啲錢。第三個即係好多自由工作者咧，係所謂個水泡咧，係包唔到嘅。4.0嗰陣時，我明白政府要有嗰個框框點樣去俾錢。咁但係我聽到好多業界頭先講到自由工作者咧，好多可能體育嘅，好多都係教練，唔止教練，可能係裁判咧，可能足球嘅一啲裁判咧，或者業餘嘅足球員，佢哋都好靠呢份工資或者額外嘅收入去生活。咁呢啲佢又包唔到。咁所以呢啲嘢，我希望政府可以更加了解我哋業界嘅運作。同埋背後咯， 點劃線咧？ 幫到啲人咧？ 譬如自由工作者嗰啲點樣劃線？佢哋係咪自由工作者？點判斷？ 我諗佢哋真係要譬如足球咁樣，其實佢哋嘅球隊都可以俾到個俾到個 proof 噶嘛，或者俾到個證明噶嘛。即係我哋每個球隊都有佢哋嘅登記嘅人員噶嘛。咁譬如裁判，其實你話足總下邊嗰個裁判，佢都有個好清晰嘅列表嘅。咁呢個睇下正式每個行業或者每個體育或者每個都有唔同，咁政府係咪可以更多咁樣去了解，更多去傾咧？我覺得呢個都重要。咁另外一方面，我諗除咗錢之外咧，即係我哋都有好大訴求，就係場地適當地開放。如果防疫可以嘅話，好啦，你話文娛設施如果冇觀眾，係咪可以仍然開放喺戴口罩嘅情況下，可以繼續去做排練咧？運動都有，我哋精英運動員係咪可以喺場所裏面去繼續去做 training 去做訓練呢？其實呢啲影響好大嘅喎，唔係話一開翻就即刻可以演戲，一開翻就可以即刻比賽。咁喺防疫個情況容許下，我哋希望都可以做到咯。 我見有啲業界咪提話，即係疫苗氣泡就代替停業，呢個係咪都係你同意嘅訴求？ 我都了解到好多好多業界，其實咧講到尾，我哋業界真係好聽政府話，同埋好亦都係理解政府嘅防疫措施嘅，所以喺疫苗氣泡嗰度咧，大家都係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到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咧，咁啊，政府都話係會今日公布詳情嘅。你會唔會都係一啲受今次一啲嘅防疫措施收緊而影響嘅行業咧？或者會唔會都係旅遊界咧？因為都講明啦，一啲長期冰封嘅行業，好似旅遊業等等咧，都會喺今次會有一啲嘅支援嘅。你又點睇1872311？講到旅遊方面，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應該會關佢哋事啦。尋日亦都見到一啲旅遊界嘅代表咧，係開記者會嘅，就話希望政府可以精准咁去支援業界啦，亦都提到一啲每個月可以幫一啲旅遊業界嘅資助嘅銀碼等等嘅。詳情係點咧？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倫，早晨。 早晨啊，徐太， 这个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是不是你们都有一些期待？因为都特别提到说旅游业界是因为长期冰封状态，所以今次的措施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都会包括你们。你们希望个支援方面会是怎样 呢？我们是绝对有期望的，因为真的好像刚才萧生说，或者大家都知道，根本咧就已經真係長期冰封咗兩年，同埋咧最慘嘅咧就係話我哋嚟緊嘅咧就係仲要幾耐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我哋大家都睇到啦，即係預計係多過呢、這個六個月，甚至可能比較長啊，因為旅遊始終都係比較遲啊嘛。咁所以我哋對今次第五輪咧真係好有期待嘅， 你哋希望嗰個金額係點？我見到有啲你哋啲業界人士咧，尋日開記者會傾咧，都有一啲嘅建議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點啊？ 有嘅嗱，因為咧，我相信咧，即係無論我哋業界咧，或者係政府咧，都會參考以往幾輪嘅資助啦。咁我哋希望係唔好少過第四輪啦。咁大概咧，我哋講緊就係話，因為我哋有唔同 size 嘅旅行社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希望就係話，如果係十個人留下嘅旅行社咧，每間咧係有15-20萬嘅。如果超過十個嘅話咧，係每一個咧係大概用個員工嘅計數啦。咁第11個員工開始咧就係5000-10000元，然後再計算落俾嗰間旅行代理商嘅。咁如果係從業員方面咧，就以往都係試過噶啦，就係、是、每個月咧大概係5000元。左右啦，咁我哋希望，因為嚟緊我哋仲要係可能真係捱多甚至一年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係員工方面咧，前線嘅朋友或者司機咧，就係5000-10000元一個月咧，係希望有6個月咯。 但就咁聽個金額咧，好似同政府其實上年8月有推過一輪支援旅遊業界嘅措施噶嘛。當時好似你咁講啦，旅行代理商有啦，一啲嘅職員有啦。當時好似話10名以下職員嘅旅行代理商咧，就會劃一有50000元嘅津貼。頭先你就話希望每個月每一間啊呢一啲嘅旅行代理商至少15-20萬。呢個係一筆過定係每個月㗎？呢個係？ 一筆過 的，一筆過 OK， 但睇個倍數嚟講都多好多喎。你估計係咪真係可以俾到咁大幅度咧？因為第四輪比同今次第五輪暫時都係話停即係其他嘅住宿停14日啦，旅遊行業就冰封啦。嗰、那個比較上面係咪可以由50000去到100000至到150000嗰個倍數去到咁多咧？你估計得唔得咧？ 其實咧就因為佢係曾經係俾過100000嘅，咁但係50000嗰次咧，因為可能呢個係50000係特惠俾旅行社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去到我哋今次咧，因為確實係等得太耐，同埋將來我哋都面對嚟緊嘅一年咧都係有困難嘅，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能夠係有所增加咯，係不少於100000咯。 我想问就系、是，其实而家点样划线，仲系咪叫做旅游界嘅从业员？因为都停顿咗一轮，有一啲亦都系即系转咗行噶啦，咁样嗰、那个划界分方面系点样划咧？系咪以譬如疫情之前，系已经系旅游行业嘅人就继续有呢一笔资助，定系点嘅？ 我哋过往几轮嘅划界都系咁样样嘅，都系早前大概系疫情啱啱开始之前咧，就去划界嘅。咁但系咧，就呢一个问题咧，我哋都明白嘅，系有极少部分嘅业界朋友咧，佢系转咗行，亦都揾到一份稳定嘅工嘅。咁但系绝大部分嘅业界朋友咧，其实依家咧系都转唔到行嘅。咁轉唔到行做緊乜嘢咧？點樣生存咧？喺即係旅行代理商同 員工之間怎樣安排呢，都是採取母親放假，同埋佢哋即係揾一啲 part time 啊，然後就翻幾日旅行代理商啊，就咁樣嘅情況，大家啲雞都捱住先嘅。 嗯， 啊，咁所以變咗你話啊，政府咁其實應該按邊一個去睇咧？我諗大即係其實講句，我哋都唔希望再攞，希望都係疫情穩定翻，開翻關，能夠做翻生意。但係如果真係有，仍然係有。即係我哋需要資助嘅時候咧，我哋有即係大家可以再 review 嘅。但係今次嘅情況咧，相信亦都嚟得太急啦。突然間今次我哋連本地遊都停埋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今次係要快咯嚇。 講起話本地遊都停埋，即係除咗本地遊之外，其實遊輪、公海遊咧都係停咗嘅。咁係啦，呢段時間其實靠本地遊同埋遊輪、公海遊對於業界嚟講係即係可以話有幾多肉食咧，即係有幾多客咧，或者生意度係幫到幾多。停咗嗰个影响又有几大咧？又， 唔好意思，先生，最尾嗰个问题系乜嘢？ 即系停咗公海游同埋停咗本地游，对于业界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咧？ 哦嗱，因为咧，其实咧，根本系真系我哋系做唔到生意嘅。 嗯、 但系有公海游同埋本地游咧，我哋咧系可以咧。有冇肉食呢？好似你講到咁即係咁白啦嚇、 嗯， 其實呢係冇肉食嘅，因為咩點解呢？如果你話我哋政府資助今次每一間旅行代理商最多可以做1000个名额，而每一千個名額每一個名額係有200蚊嘅資助，但係如果呢200蚊嘅資助呢，我諗相信大家亦都希望個產品比較競爭啦，咁所以呢個價錢都係好進取嘅。咁變咗咧，就係咪賺到一個有200咧，又未必嘅。第二咧就係話，如果你講緊係1000个名额，係如果你差唔多一年嘅事，咁同埋有得做下，有得停下，咁根本就係未必做得曬嘅。就算真係俾我哋做曬咧，你係除咁一年嘅時間咧，所以變咗係你支付員工嘅咧。能够翻到嚟几日嘅员工咧，就是、有一啲起码嘅营运咯，吓、 嗯、 咁、啊、所以变咗系冇肉食嘅。但系我都觉得系乐见嘅，因为你有啲司机导游领队，甚至我哋啲员工都可以翻几日工咧，咁起码系好过完全停咗喺度咯， 吓、 啊、咁、嗯、你话咁如果依家连呢啲都冇嘅，咁就大家真系停晒停咗喺度咯。 如果即係恢復翻，即係我見頭先有啲關於銀碼上面即係財務上面嘅資助啦。除咗呢一方面之外，有冇其他建議可以點樣再幫到你哋旅遊行業咧？即係通關方面就可能未必完全係香港政府可以控制曬，都要同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去傾。 冇錯， 係咯。咁仲有啲乜嘢可以點樣幫到旅遊行業咧？又 其實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因為呢個啱啱嘅資助呢個1亿嘅金額咧，就已經咧。就用曬噶啦，咁、 嗯、 所以我哋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喺呢個本地遊咧，能夠繼續同埋加大個額咯，嚇、啊，直至到全面通關咯。如果唔係，我哋都真係冇咩做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旅發局嗰個想旅遊啦，我哋都希望能夠繼續做啦。咁同埋有啲針對，如果淨係俾旅遊界嘅前線嘅員工可以有一啲職位嘅，例如。呢間社區做緊嘅疫苗中心啦，我哋都希望能夠類似嘅工種咧，可以開發多啲嘅，有啲咁嘅臨時工咯。 嗯，不過而家疫苗接種中心個量較之前就少咗啦，比起之前，呢、這個都有冇影響到嗰啲業界即係嗰啲從業員啊？因為本身有啲係旅遊業界，後尾去咗中心嗰度幫手噶嘛。 這個、呢個咧都係可以對我哋挽留呢個業界人才係有幫助嘅，因為如果真係完全真係乜工都冇得開咧，佢哋真係被逼咧，可能去即係去第二樣兼職啊，或者做住一啲 part time。咁但係如果能夠有啲咁嘅工種咧，其實係佢哋嗱成個疫苗中心咧大，即係係呢個旅遊界嘅朋友咧，我諗對凝聚佢哋咧都係有一個好嘅好嘅環境啊！即係我哋見到啲疫苗中心嘅朋友咧，大家都係旅遊界嘅朋友咧，佢哋會即係仍然好似覺得係自己仍然都係同個旅遊界係好密切嘅關係。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各散東西咁樣樣咧，變咗佢哋可能將來對旅遊界翻嚟嘅 你嘅諗法又有幾多呢？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如果有呢啲咁樣嘅臨時工種呢，係一件好事囉。 好啊，唔該曬徐王美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徐王美麟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嚟嘅，會唔會你都係旅遊業界呢段時間會唔會好似徐太咁講啦，都去到一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做一啲嘅短期職位，一啲行政支援工作，好似咁講會有啲凝聚，起碼呢一行嘅人都留翻喺度先咧，起碼大家喺埋一齊，而唔係各散東西咧咁。一八七二三一一講下唔同嘅措施，今日公布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詳情，晏啲就會知噶啦。又请多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早晨， 早晨，早晨，小乐文。 早晨，李兆波，点睇今次呢个第五轮措施？净系初步睇到嘅资料就话，第一部分就系帮一啲直接受到最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影响嗰啲，譬如关闭嘅处所啦。第二部分就系长期冰封状态嘅行业，例如旅行社等等啦。点睇呢个方向咧？对香港成个经济方面嘅帮助系点？ 系嗱，就嗰个时间咧，即系依家受疫情影响时间都比预期长好多嘅。咁啊，琴日都有啲媒体就报道翻咧，即系受阻最多嘅应该就系饮食业啦。啊，咁跟住咧，我哋睇到就有呢一个零售啊、旅游嗰啲咁。但系零售咧都仲有一啲嘅活动喺度嘅，依家本地消费啊，虽然你唔能够对比翻就有旅客嗰阵时会增长成100亿，咁就饮食嗰啲佢仍然可以运作嘅。咁我觉得旅游业嗰啲真系值得帮助嘅，即系啱啱睇到咧就。一啲嘅措施，希望幫到佢哋。但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係針對性嘅話咧，睇佢今日點樣出啦。可以其實政府有好多數字咁啊，即係政府譬如話喺疫情前，我哋睇到啊啲旅行社營運、旅遊業界嗰啲人，佢哋啲營運嘅狀況，咁跟住到依家佢哋都冰封咗差唔多兩年啦，咁樣。咁你嗰、那個呢個差額嘅話咧，其實就係你一個基礎咧，就係決定咧可以資助幾多，同埋資助係幾耐嘅咁樣。咁其實喺飲食業嗰啲都係一樣，即係如果我哋做一啲比較仔細啲嘅數據分析嘅話咧，咁就會比較到位啦。咁亦都可能即係除咗政府有呢啲數據做一啲詳細分析之外咧，叫嗰啲相關嗰啲嘅機構啊、公司啊、人啊嗰啲嚟到申請咯。我自己咧就覺得短期嗰啲嘅補助金咧，俾嗰啲員工，即係唔係淨係公司咧，都應該做嘅嚇，唔係長期咁啊，即係。可能好驚話長期啲失業救濟金，我覺得兩回事嚟嘅，即係咪好似新加坡早前疫情最嚴峻嗰陣時，係三個月咁樣咯。 嗯，講嗰、那個直接俾員工嗰筆錢先。前我想先問下，跟住今次就話呢一輪第五輪咧，就會以第四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做一個藍本，咁但係銀碼上可能會有唔同嘅咁。第四輪咧就話剩翻40几亿嘅，你估計今次會唔會夠用啦？同埋話如果真係唔夠用，都要向立法會申請等等嘅。你點睇個銀碼上面可能比第四輪少，就係、是、第四輪64亿嘅，再少啲又點？呢一個點睇咧？ 系啦，嗱，我覺得睇下佢嗰個一啲賠償一啲嘅基礎係點樣。我舉餐飲業啫嚇，譬如餐飲業咧，年尾嗰陣時係好旺噶嘛。咁你依家封閉咗，譬如話兩個禮拜，你唔可能用一啲線性嘅嘢，譬如佢啊，特首都講過計面積啊啲咁樣，即係你唔可能有一個咁平均嘅數去做，因為全年裏面咧最多生意喺啲年尾嘅時間，你依家就封咗人嘅話咧，咁其實應該賠償係比正常多嘅，即係我就會攞呢個咁樣嘅例子。咁旅遊業界咧，雖然係冰封咗接近兩年啦，咁亦都係咁啲年尾嗰啲時間咧，就其實係那個生意係好旺噶嘛，你無論本地遊啦、海外遊嗰啲。咁樣啦，咁變咗去做嗰陣時，如果做得唔仔細咧，就係、是、一籃子咁樣去做嘅話咧，咁就變咗唔係好到位咯。 嗯，頭先你話都有啲應該要有啲直接幫到前線員工嘅一啲措施係嘛？ 係啊，嗱，舉例你旅遊業咧，因為譬如飲食業都仲做到一啲，呢一個嘅零售業都仲佢哋仲可以做嘅，雖然之前嘅失業率好高嘅，好多人失業啊，咁但係依家係叫做穩定落嚟啦。咁飲食業嗰啲係做短幾個鐘嘅，咁但係旅遊業嗰啲真係冇得做咧，我覺得係值得針對性去幫佢哋，因為咧。正如啱啱即係各位講者講到啦、如果再咁落去咧，啲人流失咗，咁對香港係一個幾大嘅損失嘅。你唔係咁容易咧，就叫翻呢班人咧喺嗰個即係疫情過去香港經濟翻翻嚟嗰陣時咧，就再入翻呢一個行業，咁需要一段嘅時間，咁對香港其實係不利嘅。 嗯，但幫前線嘅員工，你覺得係咪都係針對性翻呢啲行業，同埋所謂失業嘅救濟金啦？見到有啲工會都提到類似嘅講法，不過叫政府咧。過往都有啲原因提過，點解係唔做失業救濟金？例如係話嗰個人失業幾耐，要點畫條線先至叫做俾呢個失業救濟金咧？係咪要用一個失業率去到某個位先至 啟動呢個失業救濟金咧，做幾耐先至完咧？咁好似有好多行政上面嘅考慮嘅，咁同唔同意呢啲原因而令到呢個失業救濟金未必咁快做到咧？ 我同意行政上面考慮，但係依家有一樣嘢叫電腦嘛，好快做到，有稅務局噶嘛，以往佢交幾多税係知噶嘛，咁依家咧佢有冇嘢做，其實都知㗎啦。第一係可以申請 declare， 第二咧就係、是稅局亦都知道佢有啲記錄，依家冇嘢做噶嘛，其實。咁嘅問題，你用唔用呢啲嘅即係啲嘅數據咧嚟到做呢啲分析，唔係太難嘅其實。咁你用呢啲俾仔細嘅數據嘅話咧，咁幫助真係到位嘅嘛。即係我哋眼睇都見到嗰啲人咧，呢兩年都冇嘢做啦，你唔使攞嗰啲嘅數據啦。所以我覺得點解我哋唔做一啲比較咁針對性嘅嘢咧？咁咪俾住佢三個月先咯。即係佢哋都其實就兩年㗎啦。如果你早啲做一年做嗰陣時咧，我諗個效果會更加好咯。 但係即係之前比較嚴重啲都唔做，而家做會唔會即係其實機會更加細咧？ 睇到即係可即係嚟緊呢幾個月咧，呢啲旅遊業嗰啲咧，應該都唔會係好大嘅好轉嘅。你話就算通關都講，2020年7月第3波之前嗰陣時話通關咧，講到依家都通唔到。你就算通一日咧，500-2000咁，同以前50,000爭好遠嘅。咁我覺得即刻做三個月，即係以前有啲嘢做得唔好做錯啦，有啲嘢做得唔係我哋知道做得唔好嘅。咁我覺得即係遲做好過冇做咯。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呢一波即系有一啲嘅防疫措施收紧啦，社交距离措施收紧啦，晚市禁堂食等等啦，虽然暂时就话系14日啦，对于嗰个经济香港经济嗰个影响，会唔会都有几大咧？你自己评估翻。 暂时嚟睇咧，呢个都系短期噶啦，真系希望系2个礼拜，即系话跟住咧就可以恢复翻一啲啦。如果一路過到去農曆年頭嗰15日，即係初15咁樣樣咧，咁其實就啲問題會嚟。我哋唔知道幾時你會恢復翻即係正常比較正常啲嘅情況嘅話咧，咁可能呢啲嘅受影響嘅行業可能會減省去一啲嘅成本，就會有啲裁員嘅。咁但係如果係真係睇到個牙都有啲曙光嘅話咧，咁其實個影響應該係比較短期嘅。 见到嚟紧2月尾啦，又会有财政预算案啦，咁啊加埋呢一段时间有一啲即系第五波啦嘅出现啦，咁见到都有人提出啦，系咪要再派电子消费券啊？咁你同唔同意呢一个方向啊？睇完过往派电子消费券对于经济嗰个影响嘅经验嚟讲。 咁個電子消費如果睇翻嗰啲零售嗰啲咧，呢兩個月即係公佈到11月咧，都係每個月307億，就係、是、其實年尾一定係高嘅個數字，但係我係睇到個數字都係200美309億咁上下啦。其實就唔係話特別明顯嘅，即係有啲幫助嘅啫。因為你本身消費券係300-1億嘅嘛，我覺得可以派，但係咪一定要電子消費券咧？係咪可以派錢咧？即係派3000，我覺得嗰個問題不大嘅。同埋政府喺抗疫嗰度咧都有啲，我覺得有啲進退失進，冇錯。香港有段時間係好安全嘅吓，但系譬如最近你要做检测，我啲朋友住屯门嘅，哇，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即系我问啲内地啲朋友咯，可以我哋做检测唔会排超过一个钟头，周围都去检测站。咁我睇到就系即系本身系有啲嘢我哋做得唔系好理想啦。我觉得既然即系嗰个疫情而家又咁长，有啲嘢政府又唔系做得咁好嘅话咧，我觉得即系值得派一啲钱，亦都帮助到各行各业咯。呢啲我唔认为系揞口费，但系就即系话即系。即係大家收到啲錢之後，咪開懷下。咁到疫情好嗰時，我相信大家都會支持我哋嘅本地消費嘅。 嗯，派幾多咧？你覺得同埋個財政負擔方面又點？ 我覺得派3000冇問題嘅嚇，就即係你話如果派10000咁樣咧，可能話多啲。我哋即係啲地都仲賣得好好啊，即係嚟緊個財政預算案應該會公布翻我哋啲赤字，應該大幅減少嘅。咁我覺得即係3000-5000其實應該都仲負擔得起嘅。我相信即係隨住一睇到個趨勢嘅話咧，即係要睇翻我哋點樣對住呢啲咁嘅病毒咯。咁我相信咗今年裏邊應該都受控嘅。咁我覺得都即係你當係再繼續俾一啲大家開懷下好，又話咧就係、是。慶祝嗰個疫情依家都再嚟完啦，又或者俾一啲補償，我覺得3000-5000係可以嘅。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兆波就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嚟嘅，同我哋講到第五波疫情啊，同埋防疫抗疫基金第五輪佢嘅一啲睇法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黃小姐，早晨。 Hey， 早晨，係。 請講。 你好啊。 係。 係我即係本身入咗竹篙灣強制隔離啦。咁我首先即係想講一講嗰個情況咧。咁、其實人手唔夠，咁我好明白嘅。咁所以即係物資嗰啲聯絡啊嗰啲，我先唔講啦。但係有一點咧，真係好想提出嘅就係嗰個強，即係個檢測嘅情況啊。因為早輪即係我哋喺入邊嘅時候咧，都睇到新聞講有位先生就講話， 入咗去咁耐都冇人做檢測啦。呢個情況真係需要留意咯，因為我哋其實基本上入咗去第一日做完檢測之後咧，跟住之後都冇同我哋做過檢測過。Even 我哋出營之前，其實係咪至少都幫我哋做一做檢測係陰性先至放翻我哋出嚟咧？即係你放翻一個本身你覺得有機會係一個隱性傳播者嘅出去，佢捉咗我哋入營，咁係都係想杜絕社區上面有隱性傳播啫嘛。咁你唔喺放翻我哋出去之前，你唔同我哋做檢測，其實如果 touch wood 我哋係真係萬一係第一次做完 test 係陰性嘅，之後嗰幾日係陽性嘅，但我哋係冇做過檢測就出營噶啦喎。咁其實都係存在咗個風險喺度咯。我覺得呢一點，既然你做得一個強制檢測呢個 policy 係都係想為社區好嘅，咁點解嘥咗呢個 policy 唔係出營之前你做完確保呢個人陰性先出嚟咧？咁樣 即係你做咗第一次之後二十日都冇做過任何檢測就出嚟。 sorry， 我想講清楚，我係四日檢測嘅啫，因為其實我係一個本身係姐姐。翻過嗰間教會啦，咁姐姐係需要二十一日嘅，咁跟住同住嘅屋企人，因為姐姐係冇確診，佢只係一個接觸者、密切接觸者啦，被視為，咁同住嘅屋企人咧就入住四日咁樣咯。咁我哋都係突然間收到衛生署嘅電話，其實我哋之前都冇收過 message 話我哋需要強制檢測，不過我哋一知道姐姐翻咗嗰間教會，我哋自己已經即刻去做檢，即係做咗檢測啦。咁跟住突然間收到衛生署電話啦，就話姐姐要即刻入營啦，跟住我哋又要同住屋企人又要入啦，咁。當日已經好混亂嘅，其實不過我都明白，即係係啦，太忙咁呢啲我體諒到啦。但係嗰個檢測嗰個係基於社區安全嗰度，即係我真係好想提出咯。 OK， 唔該曬黃小姐，講到檢疫情況係咪增加多啲檢測嘅次數咧等等，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香港電台第一台。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信報報導。本港昨日有14宗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个案，4宗是同输入个案相关，1宗可能同输入个案相关，另外少于10宗初步阳性，包括21岁兼职女护士。她本月3号在庄柏医疗屯门黄金海岸商场分店协助张思敏医生诊症，期间同区外定商场东亚大药房的两名患者求诊。医生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喉咙的时候，有戴口罩和穿着保护衣，但是没有戴面罩，而护士就企得相距较远。而另一名初阳的女护士22岁，亦都有在庄柏医疗黄金海岸商场分店上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初步调查两名护士并没有在同一时段在同一分店上班，但是因为社区爆发仍然没那么犀利，22岁女护士在诊所内感染的机会较大，如果他们最终是阳性，反映诊所已经出现爆发。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今日公布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细节，消息说新一轮措施沿用上次做法，但为了尽早将款项送到受收紧防疫措施影响的行业以渡过年关，政府不会向立法会申请款项，只是动用基金余下的40多亿元，银码少过上次的64亿。今次基金将会一笔过针对支援食肆、酒吧、麻雀馆、美容院和卡拉 OK 等，以及旅行社等长期受冰封状态的行业。同时政府亦都有向受停课影响的注册体育教练、艺术从业员等提供资助。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上个星期六凌晨起限制8个国家的民航客机着陆香港，为期14日。机管局昨日宣布，为了控制 Omicron 新冠病毒的传播，由星期日起至到2月15日，禁止曾经逗留140个高风险地区的旅客在香港转机或者过境。有学者认为，对本身已经是近乎停顿的客运影响有限，但是对于随着客机入境的货物影响就较大。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有关措施太迟实施，但是认为仍然可以堵塞转机旅客和地勤或者机组人员交叉感染的漏洞。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爆发，政府上星期五起禁止食肆晚市堂食两个星期，打乱业界新春部署。有酒樓指，歲晚本應是團年飯和春茗等訂台高峰期，但是禁令實施之後，近500位酒席叫停，損失慘重，更加囤積大量龍蝦等新鮮食材，計劃變陣催谷午市幫補， 有海味商亦都慨嘆新春入貨量較平常增加一倍，但銷情倒跌七成，估計同業滯銷年貨海味、急凍食材等，總值近十億元。《東方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七成二受訪者說重開口岸是對今年本港經濟最重要的正面因素之一。會長陳婉珍表示，相信如果不能夠或者要延遲通關，對香港的經濟增長有一定影響，但難以太快下判斷是否會令到經濟由正增長轉為負數。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醫管局最新數字顯示，本港2019年癌症的死亡數字達到14000多宗，較10年前多近10000人。研究基因技術多年的中大副院長盧毓明近年推出癌症篩查技術，希望以簡易和準確度高的方式及早找出癌症。他表示，受制於現時基因樣本沒辦法過境，本港用作研究癌症的基因樣本有限，希望2024年年底港深科技園落成之後，基因樣本可以在園區過河，讓進駐園區的公司作研究用途，有信心篩查普及之後，癌症的死亡率可以減三分一。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今日公布，五年日來都有勞工團體、工會和政黨要求港府對受影響行業作出支援，並且設立緊急失業援助金，直接向失業的打工仔派錢。政論說，新冠疫情百業都受到影響，港府如果將焦點只是落在飲食業和停業表列處所並不足夠，發放援助必須要快、狠準，加快審批。《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屯門再爆兩宗初步確診，港府絕對要給予公眾準確評估，並有需要訂立明確抗疫目標，相應投放更多資源做到檢測、檢疫和接種，等屯門居民無需再惶惶不可終日。時評說，港府如果仍然沒辦法訂立明確目標、妥善規劃、大增資源，只會更難在新年前後壓抑民怨，亦都更難止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講到，國泰機組人員違反檢疫規定，引爆第五波疫情，政府收緊空運檢疫規定，加上全球新一波港口堵塞來臨，而空運的貨物價格恐怕上漲三至四成，政府應該要求國泰制定應對航空貨運運力緊張的解決方案，同時國泰都必須要拿出確保機組人員遵守防疫規定的最嚴格管理辦法，政府可以派駐常態監督小組確保抗疫貨運兩不誤。文匯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目前只有四分三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特區政府應該效法加拿大魁北克，考慮對未接種疫苗的成人徵收健康稅，否則根本沒辦法盡快建立抗疫屏障。商報的時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由于大潭道呢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呀。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啦。比较影响呢就係大潭道去返柴湾方向啊，就比较车多挤塞啲㗎。车龙排到去辉伯苑对出。就是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排到去辉伯苑对出。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 ,14 号同埋小巴路线 ,16A,16M 同埋 16X 呢都要改道行驶。咁讲返九龙区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又坏车阻路，咁就现场就冇乜挤塞㗎，咁但经过小心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慢线有坏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对出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啲菜好好食喎、 啊！梗系好食啦，我自己亲手落田种噶，真正本地蔬菜。 想食本地鱼农产品，唔使咁烦嘅。 真系。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只 fact check 之本地鱼农篇。 一年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农自然护理处联合制作。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1月19日至4月2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用，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2022年1月14日，希慎广场游戏食客确诊，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曾到不同诊所工作。 新增14宗个案，包括9宗输入，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 同乐居虐儿案，再多两人提讯后保释，案件与另外14被告一并处理。 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维和部队开始撤离哈萨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其实因为呢一个新一波疫情嘅又再出現啦，咁啊見到政府都話會採取一個快、狠、準嘅措施，咁就希望盡早壓制疫情。咁啊，所以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方面咧，就喺今個月7日咧就收緊。咁最新就話，對於呢一啲嘅行業嘅影響啦，咁有啲人甚至勞工界都話，可能因為一啲處所閂咗嘅時候咧，佢哋要停工咁。所以咧，見到防疫抗疫基金方面咧，都話對住呢啲行業嘅希望可以一啲嘅支援俾佢哋。咁就話咧喺今日啊，今日會有一啲嘅詳情公布，有關於防疫抗疫基金第五轮的措施，你又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黎太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请讲。 我咧就喺屯门住嘅， 嗯， 但咧我就即系经常去有我嗰度买餸啦，咁就所以要检测，咁咧我就去咗一次啦。 吓， 但咧即系我觉得6次我又唔知个时间系点样，因为我觉得呢啲资讯咧。我就唔识电，即系电话嗰啲嘢嘅，我即系电话盲嚟嘅，我都唔知点样。即系第二次要几时去啊？第三次几时去我都唔知道。 OK， 你系你咁你第一次你系喺边度做啊？呢、這个 我大兴。 大兴使排咗几耐咧？咁 都9个字到啦。 排9个字算好快噶咯，因为我见有啲人就话排成几个钟嘅。 系啊，我嗰条系新政府做一新俾出嚟嘅。 咁你系寻日先开始做嘅，咁系。 系啊，我打就咪做咗有报告翻嚟噶啦。 吓、 啊。咁如果第二次要几时做，佢又冇话俾我听。即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咁我点样咧？我都唔知道。 O K， 嗱呢一个详情咧都可以其实有个电话咧可以查翻嘅，咁就系6275啦、6921啦，咁就系话任何人士咧就住强检安排有疑问咧，除咗可以上网睇强检公告嘅详情，都可以睇翻嗰啲日期之外咧，都可以头先喺指定嘅时间上午9点至晚上6点都打呢个热线电话嘅6275690一系查询嘅咁。头先讲到防疫抗疫基金方面啦，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劳联副主席亦都系劳雇会劳方委员代表谭金莲，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你哋劳方代表系咪即系或者站在工人嘅角度，点睇今次话会有一个重启防疫抗疫基金去推呢个第五轮措施？希望点帮到你哋咧？ 其实咧喺政府5日公布呢个防疫措施收紧咧，我哋啲工友已经系虽然仲嗰晚仲有堂食，但其实已经系收到雇主通知咧，就系喺7日开始就要停工啊，无薪假，甚至咧就系要轮住翻啊，即使有外卖咁样都要轮住翻，即系个收入咧系好受到打击嘅。咁而且有好多我哋做即係散工嘅工友呢， 在過年前，譬如十二月好比較個市好，個疫情未爆發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即係僱主都有請到唔少散工，就係頂呢個旺市。不過一下子咧，第五波爆發就由旺市變咗冰河時期，所有嘅有散工嘅工友咧，都即時係即係冇工開啦，而且咧相信過年前都唔成個月都冇收入，咁呢個情況就令到工友嗰、那個收入啊、生計咧受到好大影響。咁所以咧，聽到對防疫基金就希望係能夠即時支援我哋啲工友生活咯，喺呢段執行措施嘅期間。 嗯，而家話都會用一個第四輪防疫基金嗰個去做藍本去推呢個第五輪啦。你又覺得算唔算係針對性幫到一啲前線打工仔咧？ 其實是未做到啊，希望即係政府能夠理解工友之前嗰個經驗咧。其實有一啲僱主或者牌照嘅持有人，佢攞咗個津貼之後，其實佢都要交租啊。佢而且過年咧買埋好多食物啊物資嗰啲成本都已經係即係損失咗啦，因為呢個限制嘅關係。 嗯， 咁佢哋可能攞咗嗰筆錢，其實都係應付呢啲開支，都係掹掹緊交埋租，咁剩翻落嚟能夠分到俾僱員嘅錢，其實唔係真係好多，甚至可能冇添。咁如果係要咁用上次嘅經驗嚟落直流效應落到我哋僱員手上，其實係即做唔到嘅。所以政府應該要有預算，同埋有啲方法咧吸收之前嘅經驗，係直接俾到呢啲受影響嘅食肆啊、場所啊、旅遊業，甚至因為停課而冇公開嘅校巴啊，或者係機場嘅員工咯。 嗯，你哋覺得最受影響其實會係邊一類型嘅行業？因為今次就譬如有禁馬斯堂食啦，有關閉咗一啲表列處所，亦都停咗本地遊活動咧。咁話邊啲嘅行業你哋收到啦，都個影響比較大一啲，最需要支援嘅。 其實頭先講嗰啲情況都各有唔同嘅困難情況啊！喺過年前，相信大家個收入都係即係幾乎去到零嘅啦。以呢個十五類處所啦，美容啊、健身中心啊、主題樂園啊，我哋咁 Party Room 啊呢啲工友咧，其實基本上係即時停工零收入。而且咧，通常呢啲防疫措施咧，即使個疫情受到控制，但係措施係會有一個慢慢先至逐步開放，其實佢哋都係繼續受影響嘅，咁就唔會話即時恢復翻好似十二月啊、十一月嗰個咁旺嘅情況咯。所以咧我哋見到啲工友，哪怕係可能停課啦，我哋校巴即刻倒冇，即刻係冇公開，仲要有啲開支，譬如租車都要擺噶嘛，架車咁樣。咁呢啲係有開支，但係零收入。我有份工，但亦都系零收入嘅狀態。咁呢個係失業率反映唔到。我哋係唔希望政府話，其實對失業率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咁就做一個政策決定咯。呢個係我哋啲工友喺短期內可能如果個政策隨時放寬翻，疫情好翻嘅，咁係即時又要開工嘅喎。咁但係政策上冇一個支援俾佢哋去渡過呢、這個。呢一兩個月冇收入嘅情況咧，咁我哋啲工友都唔知道去邊度擠啲錢出嚟啦。 嗯，有冇話其實睇到邊一啲行業真為停十四日關閉呢個處所啦，佢哋要即刻係停工，甚至有裁員嘅，邊啲行業係嚴重啲？ 有嘅，哪怕係飲食業，即使似乎大家覺得你都有外賣頂下檔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啲飲食行頭咧係譬如打冷店啊、火鍋店咁樣，佢就係做晚市嘅，冇得下午打冷同火鍋啊嘛。 嗯、 我哋啲工友其實已經係咧冇公開嘅啦，已經冇甚至外賣嘅工作都冇得做。咁咧，呢啲行頭咧，佢哋會預示到其實疫情咧冇咁快喺下個禮拜即係可以令到佢哋恢復翻營業啦。其實喺過年前已經打定輸數嘅話咧，基本上就會決定加上我哋過年後不嬲都係比較淡季嘅，哪怕係疫情之前都嚟咁嘅情況，咁啲僱主就會決定，不如我止蝕啦，就結束呢個營運啦咁樣。咁我哋啲工友連個職位都冇埋噶啦，咁呢啲情況係普遍嘅。 但係即係你就講緊呢啲係失業方面啦，可能就未必係話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係直接幫到嘅呢啲人係嘛？ 冇錯，因為如果政府用之前保就業嗰個方法一字都唔改，一啲都唔去改嘅話咧，其實對我哋工友嚟講係冇幫助。喺2021年咧，雖然係即係回復翻啦，因為大家都打咗疫苗啦，控疫做得好好啦，咁好似係旺翻咁。但其實我哋有一啲公司咧，見到一啲行頭就係、是。本身可能個廚房係要請十幾個師傅做唔同嘅製品、食物製品嘅流程嘅，咁但係因為個疫情持續緊啊，未完全控制到，咁其實人手本身已經減咗㗎啦，可能減咗三分一，咁然後人工又減咗三分一，先嗰個工友先至保留到個職位，但係而家再有第五波嘅話。咁佢哋得返堂食呢，咁可能就要定返少量，可能得返三份，真係得返三份一嘅人，仲要分上下更啊，或者你做早市午市，我就做下午茶同夜晚外賣啦，咁一份工係兩個人收入，咁呢啲就係令到啲工友即使係有份工，但其實收入得返飯照啦，少少飯照都唔交租都唔夠啊，唔知點過年。 所以你哋就針對我見你哋有個停工津貼，亦都話提到話係咪設一個失業援助金？但就算係咁樣，都未必係幫到你哋講話啊。其實有工翻，不過成個工時咧就縮短咗好多，變咗收入減少喎，這個情況 嘅。係嘅，但係我哋工友就即係都明白啦。如果係有個即時援助嘅話咧，起碼對佢哋有一啲幫助交下租啊咁樣，咁而且我哋有啲工友咧，其實就係佢又唔係話收入低得好緊要，甚至佢有樓供緊嘅，因為佢只要佢一做嘢咧，佢個收入咧其實就係維持到佢本身開支。不過喺呢個疫情嘅打擊啊，或者收緊措施影響之下咧，收入插水。咁佢申請唔到嗰啲綜援啦、或者係我哋嘅一啲叫做低收入津貼呢種措施係申請唔到嘅。咁佢需要周轉啦，同埋需要應付。 點解申請唔到咧？佢呢類係 因為佢哋本身可能有屋啦，去供緊樓啊。咁、而且佢哋本身收入可能係譬如廚房咁啦，師傅都有30,000噶嘛，咁呢種平時維持呢種水平嘅即係收入嘅話，其實佢係以佢嘅記錄係申請唔到呢啲援助嘅，咁亦都唔符合呢種援助嘅條件啦，所以佢亦都隨時咧，如果個防疫限制係放寬啦，我哋疫情好翻咧，咁其實佢一開工咧又會超標噶噃，咁呢個情況佢係。好多工友呢，我哋見到嗰啲失業綜援嘅申請數字呢，其實維持喺20,000左右，同我哋嗰個失業率高峰又好，或者甚至而家失業率都好啦，其實係冇一個即係反映唔到嗰個比例，亦都反映唔到失業人士呢係攞到呢個援助囉。所以一啲即時應急啊，一筆過嘅現金啊，甚至係佢個防疫措施一路收緊，就一路要循環咁樣俾現金支援呢啲受影響嘅人士咧，其實係需要嘅。 所以你哋就我見你哋建議就話，被向一啲受影響行業嘅從業員咧，直接發一筆過9,000嘅現金停工津貼，這個同埋一個失業援助金啦。點計出嚟嘅呢個？同埋之前失業援助金其實政府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就係疫情維持咗咁耐，都係講話佢哋唔設立咧，係有一啲原因嘅，即係譬如究竟點樣定失業咗幾耐先至可以申請咧？如果做呢一個嘅計劃嘅時候，又維持幾耐咧？係咪個失業率去到有翻咁上下高先至做，定係點咧？似乎有好多考慮嘅都。 係，我哋又覺得咧，政府喺呢個時間咧收緊就快很準，但係咧對於受影響嘅人士咧就比較鴕鳥式因為咧我哋嗰個計法就係來自咧頭先我哋講啲工友係即時生活受影響，哪怕佢每個月 30,000元人工都好啦，但其实佢交租交咗一半啦，跟住又有小朋友，咁你又有日常生活开始用晒嘅嗰笔钱，咁佢系需要应急嘅。咁嗰9,000元咧就来自一个我哋香港月入中位数啦，大概系19,000到。咁然后咧，我哋除开一半，咁咧就起码有啲支援援助。咁佢毕竟系有份工作嘅话咧，佢系有少少收入，一翻工咧又会有正常收入啦，咁样。咁所以就希望有个9,000元嘅即时嘅津贴啦。 Okay, 因为佢收入受影响。咁另外嗰、那个失业嗰、那个贷款啊，或者失业支援方面咧，政府就成日用失业保险系一个好好复杂啊，或者系一个好需要时间去考虑去倾嘅政策。咁但系咧，失业援助就系喺呢啲冰河時期啊， okay. 或者係呢啲世紀瘟疫發生嘅時候，要推出嚟幫市民噶嘛，唔係等佢諗到咧天荒地老兩三年之後疫情都消退啦，先至嚟啊！即係我哋坐低慢慢傾啊，咁嗰時諗個政策已經係冇用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譚金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譚金蓮就係勞聯副主席，亦都係勞顧會勞方委員代表。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制作张凤平。 宿命可怕的地方是不论你怎样拼命地改变都摆脱不到既定的命运轨迹，就好像小说教父的主角麦可·柯里昂一样，在教父遇袭重伤之后，整个柯里昂家族都面临被其他黑手党歼灭的重大危机，对手以为麦可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就点名要求由他去代表柯里昂家族面谈。麦可这么多年来力图摆脱家族的阴影，甚至连家人都希望他可以保持一身清白，但是眼见家人的性命危在旦夕，警方又被对手收买，他只可以寻求另一种秩序，亲手杀死对方。 下毒手后的麦可告别家人、女友和地位，只身逃到西西里岛躲避风头，在那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娶了一个当地的女仔，但是她信任的司机居然出卖了她，在座驾上面放置炸弹。虽然麦可逃过一劫，但她所爱的女仔就成为替死鬼。在纽约那边亦都传来噩耗，她的哥哥亦都被亲信出卖，惨遭乱枪射死。这两件事将麦可心里面仅存的善良都一次过杀死。他不再轻易信任其他人，不再随便给予任何人怜悯，命运的牵线开始越扯越紧，直至他回到纽约，教父年迈体弱，二哥无德无能，他只可以默默地肩负起领导柯里昂家族的命运。 在小说的开头，麦可的大哥就曾经说过，麦可是家族里面最凶悍的角色，甚至比父亲更加严重，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违逆父亲的人。麦可最后成为教父，既是制御使然，亦都是因为他体内流住黑手党的血，这个就是宿命的咒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教父》，作者马里奥·普佐，由新语出版社出版。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暂时未见社区出现大规模新冠病毒传播，但未来几日仍需密切留意，如果新增的确诊个案均存在关联，相信这波疫情在农历新年前后或可平息。另外，庄柏医疗在屯门的诊所有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曾其恩认为，由于两人上班时间没有重叠，可能基于环境因素导致感染，但仍有待当局追踪调查，包括共用的物品和更衣地方有没有受污染，诊所有没有其他员工已受感染等。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5点，跌436点。港金现价报16,91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26美元，卖出1824.5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大埔道交通回复正常。喺大潭道咧就有水管爆裂嘅关系啦，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嘅，一带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同埋小巴路线16A、16M 同埋16X 啦，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大潭道，因为有爆水管，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国会所嘅全线系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同埋小巴路线16A、16M 仲有16X 咧，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请你亦都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嗰段比较慢车；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以被视为是大自然对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和人类行为的报复。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除非我们改变这些行为，否则我们可以预计到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流行传染病。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大自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14日，希慎广场游戏食客确诊，两名护士初步确诊，曾到不同诊所工作。 新增14宗个案，包括9宗输入，5宗与其他个案相关。 同乐居虐儿案，再多两人提讯后保释，案件与另外14被告一并处理。 以俄罗斯为首的集安组织维和部队开始撤离哈萨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泰加保险这个事件都令大家关注到这个的士保险的业务，因为它呢就一度就这个泰加保险其实就承接了不少一些的士的保险的啦。不过就在12月尾的时候呢，就向一些的的士就是发出这个退保通知，说在7日的通知期之后呢就要取消保单啦。咁这个就引起的士业界呢非常之即係关注啦。如果在冇一个的保险单的情况之下，会不会都令到啲的士呢是冇办法运作呢？咁及后呢就见到呢去到1月8号，咁大家就是撤回翻呢个的士退保嘅通知，咁即系话保单咧系继续有效啦，直至嗰个原保单嗰个嘅到期日啦。咁呢个其实系咪就代表成个事件系解决咧？喺而家的士业要揾一啲保险嘅情况有困难嘅情况，系咪今次解决咗就代表以后都唔会再出现呢一个嘅问题？有冇啲乜嘢今次可以 借鏡係日後要去再堵塞呢一個嘅問題嘅咧？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早晨。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易志明，先講下今次泰加呢一個嘅事件啦。其實之前都業界啦，有同個保險業交通局啦、保聯啊、運輸署代表有傾過嘅。對於業界嚟講，今次事件最終而家都叫暫時解決啦，但係中間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你講得啱嘅，喺呢一刻咧嘅暫時係叫解決，不過就中間就當然係產生咗一個非常之混亂嘅情況啦，惶恐啊嘛。因為你架車七日通知，咁你得幾日時間，你係咪咁容易喺市場即時揾到第二個人去承保咧？咁變咗就會出現咧。如果冇嘅話，你就有啲車喺街上面行，就即係有好大風險咯。因為有交通意外咧，你要全權負責啦，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哋係擔心嘅。咁所以有一段時間都係有少少混亂嘅。咁但係保監揾咗經理人去接管之後咧，而家就都有序地咧安排。咁基本上咧都係暫時係解決咗嘅。咁頭先你都講嘅今日解決係咪呢個問題永遠解決咧？其實就唔係嘅，即係裏面都有好多嘅問題要處理。如果你大家記得咧，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咧，我喺最後嗰年係成立咗一個的士嘅保險費用嘅一個小組嘅。咁亦都係即係揾到咧，有幾個唔同嘅地方咧，都要加強嗰個管理同埋啲溝通。咁呢啲工作咧，今屆我係會繼續進行嘅。咁希望咧係慢慢將呢啲問題逐個解決啦。咁但係而家剩落嚟嗰啲喺仲喺泰加嘅保單，雖然咧就話原本喺十號、十一號到期會斷保嗰啲咧，係個經理人發咗一個通知咧，就係、是重新有效啦。咁呢個都係一個過渡性安排，因為我相信，因為的士業界嘅朋友咧，佢都會擔心會唔會下次又嚟一鋪咧？咁唔好啦，我不如而家都轉曬出去先啦。咁所以咧，逐合做仲即係後續咧，仲有呢啲嘅安排要處理嘅。 因為今次一度話泰加可能會即係退曬保啦，佢哋即係涉及嘅一啲的士咁樣，一度係有揾過另外幾間保險公司咧，係承接啲保單嘅。而家呢幾間保險公司算唔算可以係加入咗喺個市場之後，就解決到話成日一啲的士要揾一啲車保去嘅公司去承保嘅時候困難嗰個問題咧，多幾間喺個市場嘅時候， 基本上係可以解決嘅，因為保監咧都有兩手準備嘅，一早佢都擔心咧泰加會唔會咧係大規模地退保咧。而引致市場出現一個冇得承保嘅問題，所以佢都聯絡咗四間保險公司咧，基本上都係已經有能力咧吸納泰加而家手頭嗰啲嘅保單嘅。 係咪全部都會吸納到？因為仍然譬如過往，就算有泰加都好啦，咁有啲車主個問題就話要揾啲保險公司可能願意俾高啲錢，但係仍然係唔肯去承保佢哋架車，有啲咁嘅情況噶嘛。而家即係多四間嘅，會唔會都有類似咁樣咧？都 這個問題將會是減少或者解決的，因為如果有哪一個的士車行又好，車主又好，他投保有困難的話，他只要將資料呢透過他原有的 agent 呢，即是那些代理人呢，是提交給保監，保監是會幫他安排的。 嗱，而家後續啦，仲有啲咩工作要做咧？我見到你頭先都話其實之前喺立法會啦，有個叫應該係就係交通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嗰度係嘛？你做主席， 冇錯，係啦，嗰度有相當有幾個工作要做嘅。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都同法援署傾過啦，亦都即係點樣可以避免呢啲包攬訴訟嘅發生啦。咁同警方嗰個嘅聯繫咧，保聯啦，同埋業界嚇、有咩信息能夠盡快可以通傳嚟提防有人喺中間做手腳咧？咁亦都有提同呢個社會福利署咧，關於嗰個叫做不問責任嘅賠償個機制咧，即係當有交通意外，你可以去社會福利署申請一啲嘅補助金啊，咁呢度中間咧都有一啲嘅溝通同埋嗰個合作上咧，係以往係有啲地方係甩咗碌嘅，咁而家咧我哋都逐個去跟進，咁亦都係各方面嘅工作要處理啦。咁當然咧，我亦都係做緊一個咧，就係喺的士上面咧加裝一個嘅防撞嘅警報系統，咁同埋一個嘅的士嘅駕駛態度嘅監察系統。咁呢樣嘢呢就進行中，咁佢都多次提出呢，就希望政府都會考慮，反正佢都資助巴士公司安裝啲相關嘅嘢啦，咁係咪的士都可以協助一下呢？咁 咁你因為減少呢個都係喺源頭減少交通意外發生嘅情況啊嘛。啊，咁後邊嗰啲咧就提防人哋有一個真意外又好，假意外又好咧，而喺中間咧係去呃錢啊嘛。咁即係嗰啲都係即係整套嘅工作，我哋其實都已經係幾掌握嘅。咁不過就要時間咧逐步去落實啦。 嗯，包攬訴訟嗰度，你哋有啲措施諗住會去落實啦。我另外見到有其實的士業都有討論過係咪有個意外資料庫或者啲防撞系統嘅措施去做嘅。呢、這、一個又係咪嚟緊都會做嘅咧？個進度又點咧？ 冇錯嘅，因為而家其實的士業界咧已經測試咗幾個唔同嘅系統嘅。咁但係當然我都協助佢哋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系統，其中一個咧就會同一啲保險公司聯繫嘅，因為佢哋喺內地咧有合作嘅經驗啊，咁所以咧對於呢啲系統有信心。咁如果你裝嘅呢個系統咧，日後咧嗰個保險費係有下調嘅空間嘅，咁所以呢啲咧就相信對嗰啲車主嚟講咧係有一啲嘅吸引力。咁當然呢啲咧而家喺大規模，而家做緊測試。咁基本上咧都係 OK 嘅，咁但係都要正如頭先所講啦，因為你裝啲硬件、軟件咧，同埋嗰啲嘅通訊嘅費用咧，都係一個費用嚟嘅。咁啲業界都希望政府能夠喺某啲情況上咧，都係資助一下啦，等業界可以快啲安裝。咁呢個我諗相信係好事嚟嘅。 嗯，因為見到泰加喺回覆《星島日報》嗰陣咧，佢哋都回覆查詢嗰陣就披露到話，2021年全年嘅的士保單嘅賠付率咧，大概係110%咁啊。根據以往資料咧，就推測咧今年將會係逐步攀升咁樣。頭先你講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啦，對於即係的士嘅付賠率係咪會減低啦？保費方面，因為咁樣會唔會都預計會減低幾多啊？日後會唔會都多咗公司會加入翻喺呢個市場？幫啲的士去即係承保咁 咧。我諗啲數字大家唔知係咪個來源，唔知係咪一樣啦。我個理解咧，就2021年咧的士個賠付率咧喺個交通意外個賠付率咧係低咗嘅。咁咧就其實泰加應該2021年咧喺呢方面應該有錢賺添，就唔係要虧損嘅。不過佢哋講110%，可能2020即係再早一年嘅事啦。咁咧就關於嗰、那個呢啲防撞嘅軟件、硬件同埋嗰個後台嘅監察管理系統咧，一定係有效嘅嚇。咁、咧就如果唔係，政府都唔會叫巴士公司安裝啦，係嘛？咁所以都係經過佢哋長即係好詳細嘅測試。不過因為應用喺的士咧，我哋都要再進行一次嘅測試嘅。咁我相信，我絕對相信咧，嗰、那個保費咧，日後係會下降嘅啊，因為呢、這、一個經驗咧。我哋睇到喺內地呢啲相關系統同埋保險公司嘅協作，過去幾年咧睇到成效嘅，咁啊嗰個保費係一定有下降空間，不過我就冇能力而家話俾你聽會下降幾多。 Okay。 前日喺立法會嘅答問大會嗰度啦，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預告應該話有一套即係點樣去提升香港的士業嘅建議會交去立法會度討論嘅，有冇同你傾過或者預期會係點樣咧？因為我見到佢提到一點就係話都會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嘅咁，最終個建議你估計會係點？ 嗱，呢個第一政府冇同我問過或者係傾過。佢哋嗰個方案係乜嘢啦？咁但係頭先都講咗啦，第一個我相信我希望嘅咧就係安裝一啲相關嘅防撞系統先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諗業界咧其實都循一個方向係即係想做嘅，就係、是、成立一啲大車隊嚟加強嗰個管理嘅工作。咁業界咧都有提過嘅，就係話如果我要做個大車隊，咁我一定要有啲地方嚇、做一啲維修啊、中央管理啊、嗰啲工作。咁但係而家市場上啲土地咁昂貴，咁叫佢買塊地根本就冇可能。咁所以佢哋咧希望政府係咪可以喺一啲適合嘅地方咧，用短期租約嘅模式，係租一啲土地出嚟，俾方便佢哋去成立，即係鼓勵佢哋去成立大車隊嚟加強個管理咧。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吸引年青人入行咧。啊！呢個就係我哋正正面對嘅問題啦。啊，的士咧，業界喺2018年嘅後下旬啦。或者是近年尾呢就提出加價，到而家都未得到審批、已經超過4年了。如果你不能夠提升的士司機的收入的話，何來又會有年輕人肯入行呢？咁所以這個呢個特首嗰日都講咗嘅，都會加價都是他們會安排的，但我當然希望盡快啦。咁同埋嗰個幅度啊，即係你始終而家香港你行出街睇下，雖然我哋而家面對疫情，各行各業都仲係唔夠人嘅，尤其是喺第五波之前。咁你要睇到咧，就係你俾少啲人工，根本就請唔到人。 嗯，OK。 好啊，唔该晒，易志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易志明就系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讲到的士业界之前面对呢个保险公司要求退保嘅情况啦，亦都讲到特首都预告嚟紧会有一啲提升的士业一啲发展嘅建议嘅，会喺立法会嗰度再讨论。咁我哋留意住啦，休息一阵先。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 消委会接数百消费券相关投诉，涉商户自设最低消费及电子支付平台服务。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聆听自然的呼唤，星期一至六清晨两点半到五点，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鼻敏感啊、濕疹呢啲都係一啲常見嘅敏感病，尤其喺小朋友身上啦。咁見到咧有一項調查咧，就關於一啲兒童敏感病嘅，咁亦都訪問咗超過2200個嘅學童同埋1800個嘅家長，咁就發現咧呢一類嘅敏感咧喺香港嚟講咧都比起國際嚟講個數據都幾高喎，亦都同一啲環境因素有關係嘅。整體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成個佢哋呢一個嘅調查先。電話旁邊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陈海欣博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博士，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研究系有冇话边啲年级、边啲年纪嘅学童，同埋最主要发现咗啲咩咧？ 系，咁咧，其实呢一个就系国际儿童哮喘研究嚟，亦都系最大型嘅流行病学研究嘅。咁其实我哋对上一次喺香港做过嘅研究咧，已经讲紧小学咧就18。中學咧15年前，咁所以我今次咧好想再睇下，其實去到而家嘅時候個情況係點啦。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今次裏邊咧，主要咧其實跟研究咧，我哋係主要去揾小一、小二同埋中二、中三嘅學童去做一個嘅問卷嘅調查嘅。好啦，即係同嚟咧，香港嘅濕疹同埋鼻炎咧嘅發病率係較其他嘅地方為高嘅嚇。咁但係另外咧，其實我哋再比翻之前嗰廿年嘅數據咧，咁我同樣都見到嘅，其實濕疹咧同埋鼻炎或者鼻敏感咧個發病率咧都係高咗好多嘅，即係以前講係30%+，去到而家有40%+，甚至乎去到50%+嘅嚇。 嗯，嗰、那個原因係有冇睇到喺邊度咧？點解香港喺即係啲兒童啊喺呢啲敏感方面，譬如頭先講到濕疹啊、鼻敏感呢啲，嗰、那個發病率會比較高咧，比起之前？ 是，其实全球呢都有少少趋势嘅，咁但係呢我哋见到比较多啲都係一啲发达先进嘅国家啦，咁其实喺讲緊呢啲哮喘嘅问题点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通常都係讲緊由基因啦，再加埋一个环境嘅因素，咁但係我諗相信20多年里面呢基因唔会有好大嘅但係因素上有好多嘅转变，咁其中我諗喺香港里面都一个比较西化嘅国家啦，咁我哋嘅生活嘅又或者生活嘅所有嘅習慣都好似嘅，譬如我哋会食好多加工食品啊，高熱量嘅食品啊，会肥胖啊，少运动啊，呢啲咧都会同濕疹啊或者系敏感有关嘅。咁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就系讲紧个气候嘅变化，同埋我哋比较嘅环境，同埋我哋比较多一啲嘅环境嘅污染啊。咁呢啲咧，譬如好多悬浮粒子等等咧，其实都会诱发到一啲嘅譬如过敏嘅状嘅吓。都有一样要留意咧，因为呢一个研究咧系上年去做嘅，就适逢系啱啱有 COVID-19 啦。咁喺新冠肺炎呢个形势咧，咁我就其实咧都系因为衍生到好多生活嘅压力啦，又或者其实好多人嘅一个出去一啲活动嗰个频率都改变咗嘅，咁呢啲都导致到病上升嘅原因嚟嘅。 嗯嗯嗯，点解即系除咗话出去少、出街少咗之外咧，会唔会都用咗一啲清洁用品，都令到可能嗰啲敏感嘅情况系多咗咧？ 都有嘅。咁呢度咧，其實就要睇下嗰、那個即係嗰個病發或者嗰個病患者會唔會係一啲接觸性嘅病患啦嚇。咁我哋都見到嘅，其實有一部分嘅患者咧，好可能佢哋即係我哋用好多酒精啦嚇。咁、酒精有時都會即係唔好太多酒精嘅，因為酒精會令到我哋譬如喺皮膚上面一啲嘅皮脂啊，咁嗰啲就會冇咗嘅。咁其實嗰個保護層咧就會少咗。咁所以其實我哋要留意，當真係如果要做一啲嘅好清潔，要去做酒精啊，或者要去洗手之後咧，其實都要保濕翻嘅嚇，令到我哋即係增加翻嗰個皮膚呢度。 嗱，陳博士，我想問你，因為我見你哋都係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啦，但係點解好似呢個研究同醫學有啲關係咧？ 是咁呢個呢，其實成個研究呢，我哋都同聯合醫院嘅兒童及青少年科合作嘅。咁點解同醫學有關呢？就因為我哋2016年開始呢，就做好心同研究嘅。咁而家有一個嘅學即係有個嘅學呢，就係、是、叫做即係心理皮膚學嘅。咁我哋一路都係做緊呢啲嘅研究。皮膚嘅問題嘅裏面呢，都我哋見到同一啲心理嘅狀況有關，特別同壓力有關嘅。咁原來呢啲嘅情況底下，我都做好多唔同嘅一啲介入嘅研究嘅。咁變咗我哋見到，其實原來喺做講緊過敏症嘅裏面呢，都唔能夠忽略呢一個人嗰個心理健康狀態囉。 即係壓力會令到佢哋多咗一啲敏感嘅症狀出現，定係調轉呢？定係有敏感症狀令到佢哋多咗壓力，定係點樣？ 係，你講到破壞傷，即係佢哋互為都有影響，咁但係咧，我其中一樣嘢咧，壓力咧影響小朋友咧都多嘅，咁特別咧，我見到有多小朋友咧，佢哋濕疹嘅時候考試嘅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壓力咧有一部分咧都影響佢哋嗰個嘅皮膚狀況，咁但當然啦，皮膚嘅狀況，譬如皮面都係佢哋有時因為好多濕疹嘅情況底下咧，啲皮膚會增生啦，跟住變得厚啦，譬如個皮膚比較深色啲啦。又或者成日都會流血，人哋又會覺得有你係咪有一啲嘅傳染病啊？好多歧視嘅裏邊發生，其實都好影響小朋友喺成長嘅裏邊佢嘅自信心啊，同埋佢同人相處嘅關係咯。 我見調查都有係咪都有發現到一啲敏感症嘅小朋友嘅家長嘅壓力都大啲啊？ 係啊係啊，咁我哋同樣咧都揾咗呢啲小朋友嘅家長去填問卷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小學生嘅裏面咧，家長嗰啲嘅壓力程度，如果佢被敏感，又或者佢嘅濕疹程度較高咧，家長嗰個嘅抑鬱啦、焦慮啦，嚇呢啲都會影響嘅。咁佢哋家都會減低咗嘅嚇。咁中學生就少啲嘅，中學生咧，我見到家長就算如果小朋友有濕疹啦、有其他敏感嘅症狀咧，相對冇咁受影響咯嚇。咁亦都因為咁咧，我哋會好關心即係小學生如果有濕疹嘅狀況，咁家長個精神健康又係點樣樣咁？ 所以針對呢一類型嘅家長話，呢啲學生其實可以有啲咩支援俾佢哋咧？一分鐘都可以講。 係，我哋咧就自從2017年開始啦，咁我就做咗一系列嘅親子濕疹管理課程嘅。咁呢一個咧都係由我哋學系主辦嘅嚇，咁我哋就同小童群益會咧一齊合辦一個同心同行嘅課程。咁嚟緊咧，我哋就會喺2月進行嘅。咁亦都係一個係家長同小朋友佢哋一齐参与一个平衡嘅课程，各自去参与唔同嘅班，咁但系咧，希望做到咧就系佢哋都留意翻自己情绪健康心素。咁但系当然啦，大家都知道疫情嗰个嘅影响啦，咁我哋都一路系留意住个状况，睇下可唔可以用到，譬如其他嘅方法，或者系受之外，会唔会有啲 online 嘅课程进行咯吓。 OK， 唔该晒陈海恩博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海恩就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及副系主任嚟嘅。今日千禧年代聊呢度差唔多啦。